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阴流入眼，欢迎你唱惊喜，坐你下车先飘。红星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垭口雾里眨沙眼，饺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今天要先请您欣赏的是京剧传统经典名剧《二进宫》的一段唱，核心的部分呢是老生、旦角、花脸三个行当的对唱。在剧中扮演杨波的是老生名家孙悦，孙悦的父亲是孙君清先生。孙君清早年是一位著名的弹派票友，后来下海成为了专业演员，曾经参加陕西京剧团，和尚小云等大师同台合作。孙悦先生自幼受到家庭熏陶，又得弹派名票程君谋先生的指点，上个世纪50年代初考入中国戏校，得到了弹派名须生也是教育家冠大元先生的悉心传授，毕业之后又得拜谭富英先生为师。孙悦先生是中国京剧院，也就是现在的国家京剧院优秀艺术家的代表，他的扮相极佳，是典型的老生扮相，戏路宽，嗓音好，唱念兼有谭富英的爽朗质朴和余派的考究细腻，是一位在唱功上有突出成就的老生艺术家，也是同代演员当中的佼佼者。值得介绍的是下面这版录音当中孙悦先生的唱法呢，有传统的渔樵耕读、琴棋书画和四季花，这是比现在舞台上流行的版本呢要多出来一部分，很有传统特点和欣赏价值。扮演徐延昭的是李长春，李长春也是中国戏校的优秀毕业生，由宋富廷、孙胜文、李春恒、侯喜瑞、郝寿臣、李桂春、骆连祥等名家亲传亲授，后来拜在球派艺术创始人裘盛戎先生的门下，深得老师的喜爱，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球派传人。他充分地运用演唱的共鸣，韵味醇厚，发挥了刚柔相济的特点，学生弟子众多。扮演李燕飞的是张派名家杨淑蕊，杨淑蕊毕业于北京戏曲学校，是从华世香、贾世珍、张蝶芬、雪燕琴等人专攻青衣刀马，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京剧团，和谭元寿、马长礼、周和同等名家同台。他扮相大气，声音宽亮，文武兼备，逐渐成为了剧团的主力演员。后来拜在张君秋先生门下，深得老师的喜爱，也是一位优秀的张派传人。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孙悦、李长春、杨淑蕊合作表演的京剧《二进宫》片段。 人不说，鱼池公中天庄堂，陈元雄日梦真破肚，闻当不夜去高山流水深了凉，本来是夹起伞啊一场，看呀本故事定，身穿巧的丹青挂在两旁，春得来闻花起，冬至大门却到大床，王娘娘开龙门将，身旁龙过五幺五名，我是五兵不胜多，我是郎臣娘还乡啊， 我们 受的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孙悦、李长春、杨淑蕊演唱的京剧《二进宫》片段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京剧《卖水》，刘长宇演唱。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名家刘长宇演唱的京剧《卖水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广播剧场《戏迷乐》，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，咱们再见。 他要去新中国， 咱们一块儿去新中国。 儿子， 哎， 给爸爸吹一个。 哎，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《诵读与观剧》，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“生日记”菜单，参与活动。齐聚话剧圣地，共襄文艺盛典。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。